你好，我是刘超。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 Linux 操作系统的学习路径。很多人都觉得 Linux 操作系统刚开始学的时候很难很难，我也觉得，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平时办公或者学习用的都是 Windows 系统，而 Windows 和 Linux 的使用模式呢是完全不一样的。 Windows 的基本使用模式是图形化界面加菜单，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，首先呢都能找到一个图形化的界面，比如说开始菜单就是一个统一的入口，无论是运行程。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35。 程序还是做系统配置，我们都能找到一个界面，界面上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输入框和菜单，我们只要挨个看下去，总能找到我们想操作的那个功能。实在不行，我们还有一个杀手锏，就是右键菜单，挨个一项一项看下去，最终也能够找到我们实现的那个操作。如果你刚刚上手 Linux， 你会发现情况和 Windows 完全不一样，你基本上是这也找不着那也找不着，觉得 Linux 十分难用，从而从入门到放弃。 Linux 啊，上手比较难，学习曲线十分的陡峭，所以说呢它的学习过程更像是一个爬坡模式。这些坡看起来很陡，但是你一旦爬上一个坡，就会发现一马平川，你会惊叹 Linux 的设计之美。而 Linux 的灵活性也会使得你有 N 种方法来解决你的问题，从而事半功倍，你就会有一种尽在掌握的感觉。只可惜大部分同学都停留在了山脚下。那怎样才能掌握这项爬坡技能呢？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要爬哪些坡。我总结了一下，在整个 Linux 学习过程中要爬的坡总共有六个，分别是熟练使用 Linux 命令行，使用 Linux 进行程序设计，了解 Linux 内核机制，阅读 Linux 的内核代码，定制 Linux 组件，以及最后落到生产实践上。下面呢，我们一一讲解我的爬坡秘技和辅助书单弹药。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坡，抛弃旧的思维习惯，熟练使用 Linux 命令行。上手 Linux 的第一步，就是首先要从 Windows 的思维习惯变成 Linux 的命令行加文件的这种使用模式。在 Linux 里面，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有相应的命令行工具，虽然这些命令一般会在 bin 或者 sbin 的目录下面，但是这些命令实在是太多了，如果你事先不知道该用哪个命令，很难通过枚举的方式找到。因此在没有一个统一入口的情况下，你需要对最基本的命令有所掌握。一旦找到某个命令行工具呢，替代输入框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启动参数，这些参数怎么填一般可以通过-H 去查看 help， 挨个的看过去就能够找到相应的配置项，也可以通过 man 命令去看文档。无论是什么命令行工具，最终的配置一般会落到一个文件上，只要找到那个文件，文件里面会有注释，你挨个看下去基本上也就知道怎么配置了。这个过程可能非常痛苦，因为在没有足够熟练的掌握这些命令行之前，你会发现你干个非常小的事都要搜索半天，读很多的文档，即便如此还不一定得到预期的结果。这时候你一定不要气馁，坚持下去，继续看文档查资料，慢慢呢，你就会发现大部分命令行的行为模式呢都是很像的，你几乎不需要搜索就能完成大部分的操作了。恭喜你，这时候你已经爬上第一个坡了。这个时候你就能看到一些很美丽的风景了，比如说一些很有技巧的命令 sed 和 awk， 很神奇的正则表达式，灵活的管道和 grep， 强大的 bash， 你可以很自动化的做一些事情了，比如说处理一些数据，会比你使用 excel 又快又准。关键是你不用框框点点，在后台呢就能完成操作，在处理数据的同时你还能干点别的，你还可以半夜处理数据，第二天早上自动发一个邮件和报告，这都是 Excel 很难做到的事情。不过在这个专栏里面，命令行并不是我们的重点，但是考虑到一些刚起步的同学，在第一部分我会简单介绍一些能够让你快速上手的 Linux 命令行。在专栏的每一模块的第一节，我都会有针对性的讲解这一模块的常用命令，足够你把 Linux 用起来。如果你想全面学习 Linux 命令呢，推荐你阅读鸟哥的 Linux 私房菜。如果你想再深入一点，推荐你阅读 Linux 系统管理技术手册，这是本砖头厚的书，可以说是一个 Linux 运维的手边必备。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坡，就是通过系统调用或者 glibc 学会自己进行程序设计。命令行啊，它也是一个程序，只不过这个程序是别人写的程序。从你用别人写的程序到你自己能够写程序，通过程序来操作 Linux， 这是第二个要爬的坡。用代码操作 Linux 呢，可以直接使用 Linux 系统调用，也可以使用 glibc 的库。 Linux 的系统调用啊非常多，而且每个函数都非常复杂，传入的参数、返回值、调用的方式都有很多的讲究，这里面呢需要掌握很多 Linux 操作系统的原理， 否则你无法理解为什么应该这样调用。刚开始学习 Linux 程序设计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比命令行要复杂多了，因为这时候你的角色再次发生了变化。这是为啥呢？我做个比喻你就能够理解了。比如说使用命令行的人，他其实是吃馒头的，而写命令行代码的那些人，他就是做馒头的。看着简简单单的一个馒头，要经过 N 个工序才能蒸出来。同样你会发现，你平时用一个简单的命令行就能完成的事情，需要经过 N 个系统调用做组合才能完成，其中每个系统调用都要进入深入的学习，读文档，做实验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，你啃下了这些东西，恭喜你，你又爬上一个坡了。这时候你已经非常接近操作系统的原理了，就能看到另外一番风景了。大学里面学的那些理论，你回头再看，你就开始有些感觉了。比如说你本来不理解进程树，调用了 fork 你就明白了。你本来不理解进程的同步机制，调用了信号量你也就明白了。你本来不清楚网络的应用层和传输层的分界线，你调用了 socket 你也就都明白了。同样专栏的第一个模块，我还会简单介绍一下 Linux 有哪些系统调用。在每一个模块的第一节，我会讲解这一个模块都有哪些常用的系统调用，以及我们如何编程来调用这些系统调用，这样会使得你对 Linux 程序设计呢能够入个门，但是对于实战呢完全还是不够的。如果你要进一步学习 Linux 程序设计，推荐你阅读 Unix 环境高级编程，这本书呢有代码，有介绍，有原理，非常的实用。第三个要爬的坡呢，就是了解 Linux 内核机制，反复研习，重点突破。当你学会使用代码操作 Linux 的时候呢，你已经很希望揭开这层面纱，看看系统调用背后到底做了什么。这个时候呢，你的角色再次发生了变化，就像你蒸馒头时间长了，你会发现要蒸出更好吃的馒头，就必须要对面粉有点研究。怎么研究呢？当然你可以去面粉厂看人家的加工过程，但是面粉厂的流水线呢也挺复杂的，很多和你蒸馒头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，你直接去看容易蒙圈。所以这时候你最好先研究一下面粉制造工艺和馒头口味之间的关系。对 Linux 也是一样的，进一步了解内核的原理，有助于你更好的使用命令行和进行程序设计，能够使得你的运维或者开发水平上升一个层次。但是我不建议你呢直接看代码，因为 Linux 代码量呢实在是太大了，容易迷失，找不到头绪。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先了解一下 Linux 内核机制，知道基本的原理和流程就可以了。一旦学起来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 Linux 内核机制也是非常复杂的，而且中间相互关联。比如我举一个例子，进程的运行还要分配内存，内存的映射好像和文件又有关联，文件的读写也经过快设备，要从文件中加载代码呢，进程才能运行起来，是不是像一个圈？这些知识点呢需要反复对照才能够理清。但是呢，一旦爬上这个坡，你会发现 Linux 这个复杂的系统开始透明了起来。无论你是运维还是开发，你都能够大概知道背后的它做了哪些事，并在出现异常的时候比较准确地定位到问题所在。 Linux 内核机制是我们这个专栏重点要讲的部分，我会基于最新的 4.几 的内核版本呢进行讲解。当然呢，我也意识到内核机制的复杂性，所以说呢，我会选择通过故事和图形化方式帮你了解并记住这些机制。这块内容的学习呢，我推荐一本深入理解 Linux 内核，这本书言简意赅地讲述了内核的机制，看完这本书你对 Linux 内核就有了总体的了解。当然这本书内核版本有点老，不过对于了解原理呢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第四个坡，阅读 Linux 内核代码，聚焦核心逻辑和场景。在了解 Linux 内核机制的时候呢，你肯定会遇到困惑的地方，因为理论的描述和提炼虽然能够让你更容易看清原貌，但是呢容易让你忽略细节。我在看 Linux 内核原理的书的时候呢，也会遇到这种问题，有的地方实在是难以理解，然后呢不同的书呢还有不同的说法，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？其实很好办， Linux 是开源的呀，我们可以看代码呀，代码是精准的呀，哪里有问题找到代码去看，很多问题就有方法了。另外当你在工作中需要重点研究某方面技术的时候，如果涉及内核，这个时候仅仅了解原理就已经不够了，你就需要看这部分的代码。但是开源软件纷繁复杂，一开始看比较容易晕，找不着北。这里面有一个诀窍，就是一开始阅读代码的时候不要纠结一程一池的得失，不要每一行都要搞清楚它是干嘛的，而要聚焦于核心逻辑和使用场景。一旦爬上这个坡，对于操作系统的原理你就应该掌握的比较清楚了。就像蒸馒头的人已经将面粉加工流程烂熟于心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去做课题，把所学的和你现在所做的东西结合起来，重点进行突破。比如说你是研究虚拟化的，那么你就重点看 KVM 那一部分，如果你是研究网络的，你就重点看内核协议站的部分。 在专栏里面，我在讲述粒子原理的同时，也会根据场景和主要流程来分析部分代码，比如说创建进程、分配内存、打开文件、读写文件、收发网络包等等。考虑到大量代码的粘贴呢，会让你看起来比较费劲，也会占用大量的篇幅，因而呢，我采取只描述主要流程，放必要的那部分代码，大部分的逻辑和相互关系尽量通过图的方式展现出来给你讲解。这里啊，我也推荐一本书，叫《粒子内核源代码情景分析》。这本书最大的优点就是结合场景进行分析，看得见摸得着，非常直观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内核版本比较老。第五个坡，实验定制化粒子组件，已经没人能阻挡你成为内核开发工程师了。纸上得来终觉浅，觉知此事遥躬行。从只看粒子代码到上手修改粒子代码，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坎。这就相当于蒸馒头的人为了定制口味开始修改面粉生产流程。因为 Linux 有源代码，很多地方可以参考现有的实现定制化自己的模块。比如说你可以实现一个设备驱动程序，实现一个自己的系统调用，实现一个自己的文件系统等等。这个难度比较大，涉及的细节比较多。上一个阶段呢，我还建议不要计较一成一池的得失，不需要每个细节都要清楚。到于这个阶段不一样了，要求更高了。因为代码一旦有一个细微的 bug， 都有可能导致实验的失败。在专栏的最后一个部分，我专门设计了两个实验帮你度过这个坎儿。只要跟着我的步伐进行学习，接下来就没人能阻挡你成为一名内核开发工程师了。最后一个坡，面向真实场景的开发，实践没有重点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都只是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。我始终坚信，真正的高手都是在实证中摸爬滚打出来的。如果你是运维，仅仅熟悉上面的基本操作是不够的，生产环境有大量的不可控的因素，尤其是集群规模大更是如此，大量的运维经验都是实践来的，光看书不行。如果你是开发，对于内核进行少量代码修改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但是一旦遇到真实的场景，就需要考虑各种各样的因素，比如说并发和并行、锁和保护、扩展性和兼容性等等等等，都需要真实的项目才能把你练出来。好了，这节内容呢就到这里了，下面是总结时刻。今天我把爬坡的过程分成了六个阶段，并给你分享了我的私家爬坡宝典。现在回想一下，你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多少呢？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。第一，抛弃旧的思维习惯，熟练使用 Linux 命令行。第二，通过系统调用或 glibc 学会自己进行程序设计。第三，了解 Linux 内核机制，反复研习，重点突破。第四，阅读 Linux 源代码，聚焦核心逻辑和场景。第五，实验定制化 Linux 组件，这时候已经没人能阻挡你成为内核开发工程师了。最后，面向真实开发场景，实践没有终点。我把这些呢都总结成了一张图，你可以在稿件中查看这张图。建议你牢牢记住这张图，在接下来的四个月中按照这个路径稳步前进，攻克 Linux 操作系统。最后，每一节我都会为你准备一个课堂练习。今天的练习是结合昨天的测试结果，并根据我今天讲的爬坡方法，思考一下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边，你打算怎么来学习这个专栏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爬坡计划，也欢迎你把今天的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，和他一起学。